再找到当中精彩，陪同笑看现实不惜更改，如云彩。 何时开始或未开口说爱，仍能与你共度许多冲击，在人海。 就算那当初天真日子不再， 情常在愿望一直在心内， 从未放开。谁曾温暖着我心，如奇迹那样发生，风风雨雨渐离去，放低感慨。谁人鼓舞直至今，如同曾经约定这生，亦要跟你结伴过，让我再相信已注定相。像在滔滔深海，才能发觉彼此关心珍惜从无改。 从前有你路上分担悲哀，祈求与你伴着一生相依，未离开。 算那当初天真日子不再， 情常在愿望一直在心内， 从未放开。谁曾温暖着我心，如奇迹那样发生，风风雨雨渐离去，放低感直至今，如同曾经约定这生， 亦要跟你结伴过，让我再相信 已注定相爱。谁曾温暖着我心，如奇迹那样发生，雨雨渐离去，放低感慨。谁人鼓舞直至今，如同曾经约定这生， 亦要跟你结伴过，让我再相信 已注定